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45集，剧转。潘香姐翻箱倒柜的找着账本，那些积累在箱底的陈旧册子都是诛他的利器。他醒来时听到了风声，要赶在薛修卓到来前把东西全部烧掉。永一年、贤德年、天琛年，潘香姐把这些账捆得整齐。她跪在箱子前，徒手拆着绳子，再把账本全部扔进铜盆里。太多了，光凭她一个人根本烧不过来。潘香姐急得嘴里直泛酸水，她怎么也没有想到豁口是她的亲儿子。他已经被逼到了绝路，他不能就此罢休。潘祥杰顺着手指读着账目： 永一年，华家韩氏。 大家都在这里，潘祥杰欣喜若狂。只要大家都在这里，那他潘氏就亡不了。院内忽然闯进了军靴的奔跑声，潘祥杰攥紧账本，扶着箱子站起来，颤巍巍地走到门边。来的却是韩城。潘香姐强装镇定，掩着宽袖对韩城说： 事情尚未到那一步，太后已经忍不了了吗？弃卒保居的办法绝非上策，薛修卓跟史家势不两立，今日就是砍掉我们潘氏，大家也都跑不掉。 潘祥杰装了一辈子老糊涂，跟在花四千和魏怀古后边做缩头乌龟，在朝堂上动不动就下跪求饶，如今却能把话说得清晰流利。韩城扶着刀柄： 你此刻扶珠，给大家留下喘息的余地，谁敢不念你的恩情？我保你嫡系不死，来日还有机会重振旗鼓。 潘祥杰看到刀光步步逼近，不禁提高声音： 你今日杀我，不过是逼着薛修卓加紧脚步，坦诚没了，传承还能苟且几日？ 废话少说。 韩城额间也出了些汗，他挥手下命： 太后早知你会为自己留下退路，这账烂成一团你倒是记得清楚，烧掉这院子。 潘祥杰扶着门，看家眷啼哭，在乱糟糟的情势下大喊道： 这些账我早让程志腾抄过，你烧吧，你此刻杀了我，这些账依旧会落到薛修卓手中。 潘令叛国已成实际。 韩城拔出刀： 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放走了姚温玉吗？姚温玉如今是沈泽川的谋士，你们潘氏勾结叛党证据确凿，他的话有几分可信？他就是沈泽川留在曲都的细作。 潘祥杰在推搡间跌到地上，他高喊着： 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我儿等甘做走狗，今日就落到此等结局。韩城，今日我死了，你又能活多久？ 韩城带着八大营腰牌，不能再等下去了。他在火势骤涨间走向潘祥杰，举刀就要砍。岂料后边的七尾更快，没有去绕长廊，而是直接穿过屋脊，从上猛扑而下，带着韩城翻滚出去。潘祥杰趁此机会，猛然举起账本，朝着院门口急呼道： 大帅救我！ 韩城挣扎间扔出八大营的腰牌，也喊道： 天子脚下督军为大，七竹营兵马止步成交，岂敢阻挠我八大营行事？ 我请大帅捉拿罪臣，既有刑部票子，又有兵部调令，怎么不行？ 薛修卓甩开袍摆，厉声说： 出虎拿人，连同韩城一并拿下。 我奉太后懿旨，你敢？ 庭院内的八大营当即拔刀， 猛地迫近薛秀卓一步，戚竹英靠刀鞘拨开刀刃，在后说： 八大营既然是督军，就是天子之军，楚军要我前来左办案务，你却偏偏要听太后的。 韩城原本以为潘香杰是在诈自己，谁知戚竹英真的来了，他敢在薛修卓来前杀人，仗的就是自己握着八大营，能够威胁内阁。可如今戚竹英的兵马就停在城外，真的打起来必定吃亏。韩城气焰一矮，咬牙说： 自然听凭楚军安排。 八大营刀尽归鞘，看着戚竹英的清兵入内，押走了潘香杰和韩城。那火烧了没多久，轻易被扑灭。薛修卓挥开烟尘，拾起基本没有烧完的账本。太后惊闻变故，听到薛修卓拿走了账本，不禁跌坐在榻上。他眉间紧皱，恨道： 潘香杰这混账！ 潘香杰竟为了苟住性命投所有人下水。 楚军呢？ 太后恢复从容。 好嘛，薛修卓有本事要跟哀家鱼死网破，那就让他瞧瞧他手上的真命天子够不够硬。 太后说着把佛珠撸了下来，掷进了焚烧的铜盆里，溅起无数烟灰。韩城被拿住后就闭眼睡觉，他面对着墙壁谁都不理，拿准薛修卓还不敢动自己。潘香姐又恢复老模样，攥着袖子坐在桌对面呜呜咽咽。潘香姐擦拭着眼泪： 交代交代他，咱先叫我吃口饭，燕青我饿得很。 这老滑头是想拖延时间，拿着账本要挟太后，等着太后捞人。梁崔山虽然是管税赋的，但也见过这些行审，知道这些老家伙个个都不好审。他熬了一宿，这会儿做了两口砚茶，得到薛修卓的默示，便说： 煮面下菜也要时间，老大人慢慢讲。 潘香杰看见梁崔山像是不生气，只说： 洪深跟程之那般熟悉是知道我的。 他摸着腹部愁眉苦脸地说： 在家中就挨不得，这会儿子脑袋里乱得很。 我哪能让老大人费神。 梁崔山割了茶： 你回答我就是了。我昨日算单程余粮，发现仓廪充实，你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赶在户部复查前从别处买了粮食来冒充余粮？ 我哪管粮食啊！ 潘香杰无辜地摊开手，像是急了。 我管工部呀，这些粮食详情，你问问丹城的督粮道，或是潘毅。 我早就问过了。 梁崔山把册子翻开，给潘香杰看。 他们都交代了，你们把粮食卖给了严和儒，丹城卖了。其他七成也卖了吧？ 我连单城的账都不清楚，哪知道其余七成的？ 潘香杰知道，这东西十有八九是梁崔山拿出来诓自己的。他说： 他们既然都交代了，燕青，你公办嘛，呈报内阁，给袁府也瞧瞧。 早朝要议事，赶在卯时前就呈报了。 潘香杰听他说呈报了，一时间分不出真假。梁崔山从袖子里摸出刑部票子： 不然哪能把老大人请到咱们这儿来，自然是按照律法章程走的，刑部都给批了。 潘香杰盯了票子半晌。薛秀卓凑近些看着潘香杰： 大人执掌工部事宜，贤德年官勾案发生时，我看开灵河的堤坝修得很好，说明大人也是办实事的，肯为百姓分忧。这次我也不是冲着大人来的，承知他很好，没到要杀要砍的地步。潘氏不过是账面上有点问题，咱们理清楚，后边都是有余地的。 这话是在告诉潘香姐，她要是再犹豫不决，这点余地就没有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